出发。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穿好老板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把音量调到尽量大一点，和我们一路在这个路上开心的这个行走起来啊。我是主持人张悦，今天我们还是和我们的嘉宾心仪一起来分享很多关于青年人方面的资讯消息。 大家好，我是心仪。 好了，我们先来说说天气方面的消息吧。今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24度，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 再来看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4和9。从今天早上的7点啊到晚上8点，限行的机动车是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的。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今晚10点整有 A 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一场是沙特阿拉伯对战埃及，另一场是乌拉圭对战俄罗斯。那么明天早晨的凌晨2点还会上演 B 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分别是伊朗对战葡萄牙，西班牙对战摩洛哥。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父母都有哪些让人难以理解的神逻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花椒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是直播间啊，右下角呢是我们6月26号的台庆的相关的福利活动，也希望大家这个多多关注啊，因为明天就是6月26，我们的北极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的特别台庆的特别节目的时候了，也希望大家抓紧这个抓住我们最后的这段时间， 抓住最后的机会 啊，这个开始进行这个抢福利的活动了啊。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 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关注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先来看一个好消息，最近移动、联通、电信三大国内运营商相继宣布，自7月1号起取消国内手机用户的流量漫游费，新老用户的省内流量将自动升级为国内通用流量。 也就是说啊，从7月1号起呢，您购买的本地或者是省内的套餐的流量都会自动变成全国的流量，但是呢，是不包含广澳台、港澳台地区的。同时啊，也是要提醒大家，您如果是校园套餐、小区套餐，或者是地铁流量包，还有机场的流量包呢，是不在这样的调整范围之内的。套餐的费用还有使用权限都是和以前一样。 这是一个好事儿啊，因为往往咱们购买这个流量包的时候，它会有两个区分， 一个是省内的， 一个是全国通用的，往往全国通用都特别少， 是， 然后省内都特别多，对。 但是我就有点好奇哈，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之后，它的速度会不会有一个下降？因为之前我是看到我的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移动也是提醒他说，您呢虽然这个流量包是 变为全国了、但是呢您这个速度是下降了。 哎，有可能、啊，有这个可能。 嗯， 当然了，我觉得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尤其是科技的发展，5G 时代即将来临、所以我觉得这个未尝不是一种突破和创新啊。等着这个未来我们可以把它变得更快一点啊。据了解，取消流量漫游费后，人均一年能省160多块钱，而且受益最大的还是年轻人，因为往往你像大四的学生吧，就是面临着出去实习，有可能不在北京这个地界上了，到了这个河南、河北、山东、湖北这些地方，可能需要用这种全国流量漫游费啊。这个因此可能就会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 没错、而且都是学生嘛，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所以能省160多块钱还是挺多的。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中考正在进行。提醒您啊，有些地方是需要限行的啊，这个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考点集中区啊。 中考呢是从昨天开始，明天结束。全市是一共有157个考点，东直门、地安门、广渠门还有中关村四处地区的周边考点是比较多的，接送考生的车辆呢也很集中，周边容易发生拥堵的情况。另外啊，顺义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还有平谷区第三中学呢开设的考场也很多，周边的道路也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也是提醒您哈，高峰的时间段呢是从早上6:30到8点，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还有下午4点到5点半。因为早上啊，我觉得有很多的上班族，也是提醒各位上班族，如果您不想迟到避免拥堵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说地铁啊还有公交车。 这样会减轻相对的比较大的压力了。当然还是提醒一下这个我们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这两天的时候，尽量还是少鸣笛啊。 对， 这个给这个我们的考生一个良好安静的应试环境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昨天确实挺热的。 没错， 前天也挺热， 走在路上我都觉得我的汗往下流。 没错啊，最新的气象台的消息是北京的烤炉模式已经开启了，而且这一轮的烧烤啊，就是加引号的烧烤啊，就是这一轮的高温天气会持续到本月底。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啊，从本周二，就是明天开始到周六啊，也就是基本上是这一周吧， 这一周 可能会连续有5个高温日啊，所以35度和36度的白天的天气会经常的交替出现。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北京的大部分地区都将出现雷阵雨，可能会对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朋友们可以注意防雨防雷电，尤其是提醒中考的考生还有家长们呢要提前防备。从周二到周六出现的高温啊，气象专家是这样说的，日最高气温呢达到或者超过了35度就称为高温日，如果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呢就会称为高温热浪或者高温酷暑，一直到7月1号呢，北京的白天的最高气温才会降到32度，高温天气才会有所缓解。夏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高哈，然后市气象台的专家也是说，这样的一个高温会有利于臭氧的生成，当室外的臭氧浓度非常高的时候呢，大家就最好减少外出还有户外的活动，如果您还是敏感人群的话呢，就最好佩戴帽子、眼镜还有口罩等防护产品。 确实啊，最近这两天我这个老觉得脑袋疼， 怎么了？ 说明可能是因为这两天老在外边，这个跟朋友一块玩，这个、 踢球是吗？ 哎，对，在户外运动比较多，所以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脑袋瓜，这个由于天气高温吧，可能中暑啊，或者晒得比较严重，老感觉头晕晕的，所以希望大家也注意吧，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女士朋友可以带把伞啊， 男士也可以带嘛。 对，这个话是有道理啊，男士也可以带啊，或者说尽量的避开这种高温天气出来啊。 对， 戴好帽子， 对， 眼镜， 多喝水， 多喝水。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也就是明天即将举行的我们青年广播的台庆1周年，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啊。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线下的做蛋糕或者看电影的活动。 美女主持人啊，也是会成为一个蛋糕的制作师，和你一起制造属于自己的蛋糕。另外呢，在982的特别放映厅呢，也是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关于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抽奖的活动，提醒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许多许多的活动信息。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青年说，继续说。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昨天凌晨两点，德国队今天凌晨两点德国队是2-1逆转了瑞典队，赢得了一场宝贵的胜利啊。绝杀的时候相信大家都很兴奋， 对，而且我都快跳起来了，我跟那个运动员一样。 对，这个不过昨天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绝杀的那个瞬间，就是一开始是德国队和瑞典队1-1打平了啊，最后时刻呢，这个德国队进了一个球，2-1绝杀了这个瑞典队。当这个绝杀球进球以后啊，一名德国队的工作人员跑到瑞典队的替补席啊去祝贺啊，当然 然后呢 就挑衅啊，这个那意思就是挑衅瑞典队啊，当然引发了两队的冲突，场面一度十分的混乱。 事发之后呢，德国队第一时间在推特上进行了一个道歉，说这是工作人员过于激动而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德国国家队是正式向瑞典教练组的成员还有瑞典国家队道歉。 目前啊，德国队的这个战绩是1胜1负，积3分，净胜球为0，暂时排在本组积分榜的第二位。 而且他们组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复杂，昨天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组的出线情况。德国队呢不仅是要战胜韩国队，还要看同组其他两队的表现。 对吧， 就是很焦灼。就是所有的球队就是如果按照正规规律的话，应该就是德国队就要这个 出局了 啊，就和想按照正规程序阿根廷队应该出局一样，现在还保留一线希望。对啊，总之这个下面的这个我们的小组赛的最后的这一轮的比赛，大家拭目以待吧。 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世界杯开打以来啊，要说表现最好的球队，东道主俄罗斯队绝对会算一个啊。两战疯狂打进了8个球，提前晋级下一轮。但是俗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俄罗斯人很快被盯上了。据一些外媒报道啊，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认为，鉴于俄罗斯的出色表现，俄罗斯必须积极的再去接受一次兴奋剂的检查，以维护公众对于世界杯公正性的信心。 但是俄罗斯的队医也是说了，国际足联是已经对俄罗斯的球员进行过120次的药物检查，欧足联和俄罗斯的反兴奋剂机构呢，也是进行了至少200次检查，所有的结果都证明俄罗斯球员并没有服用任何的违禁药物啊。 我估计啊，是这个被俄罗斯这个冬奥会的时候这个服用违禁的兴奋剂给吓怕了啊，这觉得这不可能啊， 怎么会这么厉害呢？ 对啊，因为这个揭幕战5-0啊，第二场3-0，这可以啊。 而且这不仅踢得好，防守也好，不让人家进一个球。 对，而且这给我查查是不是是打兴奋剂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仅仅是一种调侃吧啊，这俄罗斯表现太好有很多这个主要的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人家是东道主。 对呀，人家有信心呀。 好了，说完了世界杯，我们再来给大家说说学生方面的消息吧。今年的高考的高分考生文理双生今天开始志愿填报了。 本市呢一批次的录取分数线啊是文科576分，比去年整整高了21分。理科是532分，比去年是降低了5分。根据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是显示，650分以上的高分段考生文理科双生，文科裸分658人，理科裸分有2375人。 据了解啊，今年本科生共设置了录取的3个批次啊，包括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和本科二批。专科录取啊，共设置了2个批次，包括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录取期间，各批次志愿者征集信息啊，这个志愿征集信息啊，北京教育考试院将适时通过考试院网站进行公布，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啊。这事儿是非常 对，一定要 就是 特别注意 了。对，高考考完了啊，现在该。 其实这算是二次高考了， 是 吧？填志愿挺其实挺重要的， 而且还特别纠结，总觉得自己分不够。 对，然后或者说，哎，报这个叫将将好。 嗯，对。就特别纠结吧。之前我弟弟高考的时候，其实他考得挺高的，但是呢又总觉得好像报这个有点亏，报那个又不够，然后呢就各种纠结，各种问同学问老师啊，最后才定下来一个志愿。 对， 而且定了志愿嘛，你定下来了，人家学校还不知道要不要你呢。 反正我记得我那时候报志愿的时候也挺纠结，因为这个我传媒大学啊，就我本科是中国传媒大学读的嘛，这传媒大学我们那个专业是提前批，但我当时那高考的分数还挺高的， 650， 对，所以一批次呢，就那种就是普通的重点本科也能上，所以那时候就会很纠结，就是担心这个到底是上普通的本科，普通的重点本科，还是上提前批的本科。 可是不是不冲突吗？ 冲突啊， 提前报呀， 冲突啊。提前批如果这个传媒大学 录走了 、那可能你这个更好的普通的重点本科你就上不了了。反正就是挺纠结的。 是的， 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希望大家听从自己的意愿吧， 听从自己内心， 最关键的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投报自己的大学。 对， 因为毕竟大学这四年是青春当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 如果学一个自己特别不感兴趣不喜欢的专业可能会挺痛苦的。 没错啊，尤其是大学毕业以后还会面临很多困扰自己的事儿，比如说工作选择的对口不对口啊， 对呀， 买房子怎么样啊，结婚怎么样啊，这样吧，我们先聊聊买房子吧。北京又一批公租房来了，5个项目共2541套，最低价格每平米每月才16块钱，本周三上午10点开始登记申请。据了解啊，本次的这个公租房项目有5个，分别是台湖的银河湾、燕宝的马驹桥家园、西吉运潮新苑、台湖东亚家园以及永顺镇的商务园 C2 项目公租房房源。那么配租的对象是2017年的3月24号到2018年的5月22号期间通过3审2公示程序获得备案资格，还没有获得配租配售符合保障房申请条件的通州区保障性住房轮候家庭也可以啊进行这种申请。 再来看一下是用怎么样的方式进行呢？这次配租的登记工作呢，是由申请家庭通过网络自行登记的方式进行。申请的家庭呢，自行登录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网站，点击业务办理快速配租登记的按钮，进入登记系统的界面，按照相应的提示就可以进行操作。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登记时间呢是6月27号的上午10点到7月3号的下午5点。 还是提醒一下这个大家吧，我觉得这一批公租房还挺重要的，五个项目共2541套，最低价格是每平米 16块钱、 我们算算，我们就租一个80平的或者70平的，大概一个月也就是不到800块钱。 对 啊，所以说 很便宜， 不到800块钱这样的一个公租房，70多平米，我觉得挺合算的。希望大家抓紧去登录我们的这个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网站，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网站啊，来关注。登记的时间为6月27号，也就是本周三上午的10点到7月3号的下午5点。 好，一定要记住时间。 没错，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等会儿读错了，片花啊，欢迎大家回这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来收听这档正在为大家视频和音频同步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刚才也说了，视频直播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找到由张悦啊和我们的嘉宾心仪为大家这个代表主持的青年说节目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青评声音点评专家慧明，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好声音。慧明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每周一时和大家见面的啊，连线的慧明。那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一周 屏上的好声音。 嗯 啊，最近呢，除了世界杯，还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是稳坐热搜榜的榜首啊。一个是这个大热网综《创造101》是迎来了终极一战，是一位小姐姐终于成团出道了，特别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山之大哥拿到了 C 位啊。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大 pick 的？如果你支持的小姐姐没有出道，也不要失落，让局长杨迪来逗你开心啊！因为主持人汪涵曾经评价说，有杨迪在的地方就会有笑声，就会有幽默感。其实幽默呢，还是一种技能，往往是能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你化解尴尬和这种陌生感，而且呢，幽默还是能够被训练的。那在杨迪的声音专辑《杨迪的幽默情报局》，那他呢会总结十年主持和表演的这个实战经历，提炼出独家幽默的一个聊天方法，帮助你的生活多一点乐趣啊。生活总是有暴击，像比如说我们喜欢的豆子呀、胖虎啊，没有拿到 C， 没有这个走入这个十一位的小姐姐的团里、嗯、但是呢，不妨听听她的幽默情报局，让大家让自己也开心一下。那这是第一个节目。第二个呢是跟另外一个热点相关啊，最近有一个娱乐圈的热点，就是改编自这个天下归元的小说《扶摇皇》啊，它由同名史剧《扶摇》是由这个杨幂和阮经天主演的，但是他最近确实惹上了麻烦，在后的一些情节有抄袭《哈利波特》的影子。那我其实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纳闷，这两个为什么会绑在一块儿呢？但是从网友筛出来的两部片子的对比来看，确实是有情节相似的地方，这也是引起了很多广大原著党的不满啊。许多网友也是纷纷表示忍不住再刷一遍原小说来过过瘾。那原小说《扶摇皇后》可以说是集穿越、虐恋、宫斗、武侠、玄幻于一体收获了这个万千书迷的心。那究竟这部小说它讲述了一个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然后在扶摇这个人的身上又发生了哪些传奇故事呢？只要您在蜻蜓FM搜索扶摇就可以一听为快了、嗯、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两个节目、嗯、一个是杨迪的幽默情报局，一个是扶摇后的小说音频版。 好嘞， 好的，感谢慧明给我们的进行的精彩的连线啊！今天这个没有看到慧明的样子，希望下周一的时候能够看到你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模样。估计今天应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好像还在这个家里休息。 对，稍微有一点点。 嗯， 对，下周一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精神焕发的样子。 好的，感谢慧明，再见。 拜拜。 嗯， 注意休息。 拜拜。 嗯， 创造一零一， 嗯 嗯，我那天也在家里看一零一来着，整个人 信息普及一下一零一， 一零一其实就是它全称是叫创造一零一嘛、嗯，就是一个选秀的节目吧，最后是选出十一位小姐姐、 嗯， 然后组成一个限定的女团， 嗯、 为期时间呢是两年、 嗯， 它这个怎么选的呢？是根据您的点赞数啊， 嗯、 我们呢是被称为全民创始人，要给大家投票、 啊， 然后最后是根据投票从高到低选出前十一名，然后来进行一个团体。 嗯， 我最喜欢的徐梦洁呢，也是进入了这个团 啊。 嗯， 那比如说之前比较争议比较多的，像 杨超越是吗？ 啊，杨超越， 他也进了 啊，他也进了。 对， 还有那个就是网上特别流行的那个 王菊， 对，王菊啊。 王菊的话，他没有进，但是他现在、 啊、 昨天我看到新闻是说他好像跟美宝联签约了 啊。 啊，其实也不错，虽然没有入团 啊、 嗯， 反正就是最近这个夏天最火的综艺节目就应该是创造一零一了啊、 嗯， 不用这个担心啊，明天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档特别节目叫做创造982， 哇、 哦、啊，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特别活动啊、 嗯， 我们是从早晨的8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 嗯、 这个11点、 嗯， 都是我们的台庆一周年的主题活动创造982，相信有很多的福利活动和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嗯、 也希望大家。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关 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说说一部剧吧。 嗯， 是由邓论 邓伦 啊、嗯、和这个迪丽热巴主演的电视剧《一千零一夜》将在今天晚上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 这部电视剧呢，是讲述了女主角007因为一次意外的机会参加了一个改善睡眠的高科技手环测试，然而呢，手环发生了故障，把007的脑电波数据是传输到了男主角白海的梦境模型中，让007获得了进入白海梦境的能力，在梦境和现实的交错中相互治愈的。 我先进一段广告啊。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夏天飘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属于我的心却不放弃。 Under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绽放所有光芒晒你，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 Under one you want， 却无可代替。幸运的时间都为我去找，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让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安安心骄傲。 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啊，这个环节是特别有意思啊。每到这个时候呢，沉闷的我们的听众和沉闷的观众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巅峰的状态啊。我们先来说说网友风华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最近兰州牛肉拉面也有了自己的经营规范标准。 其中呢是规定了兰州牛肉拉面的店面标准还有服务标准。特别有意思的是，规定中还要求牛肉拉面的原汤还有水的比例是不得大于1:2。 啊， 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可能下次我们再去档口去买那个牛肉拉面的时候、嗯、可能那个拉面的师傅在盛汤的时候就是拿刻度杯盛的，对吧？ 有可能吗？ 是吧？比如说这个 这么精确， 比如说面是、嗯、哎放在这儿啊量一下、嗯、这看看有多重啊、嗯、或者是多那个什么、 嗯、 然后这边呢汤的比例啊用刻度杯一量然后一放、 嗯、然后一比二正好 啊正好啊、嗯嗯，这咱是去吃面呢，还是咱去 是做实验啊？ 做实验呢？咱这兰州牛肉拉面协会的会长说了，设定这样的标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尝到更正宗的拉面。不仅有行业规定，兰州牛肉拉面还有官方认证的服务平台，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马上就能知道这碗里面的面 正不正宗， 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兰州的牛肉拉面、 嗯？这个兰州拉面变得这么讲究了吗？还得一比二这么精准？ 这不仅讲究，你看有的时候还有防伪标志， 是 吧？哦、是啊，我扫一下码，这碗面是兰州的， 嗯， 还是北京的， 嗯，还是伪冒的， 还是这个河南烩面改良的， 嗯。嗯但我觉得只要好吃就行。 对，只要好吃就行， 嗯、 真是这样啊。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另外一个奇葩青年给我们发来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啊，他说。这事儿跟陈奕迅有关啊、 嗯、 在刚刚结束的金曲奖颁奖典礼现场，陈奕迅获得了最佳男歌手奖，于是在颁奖现场清唱了自己最近的一首歌叫做披风。 嗯 啊， 他在唱歌的时候呢，舞台对面有一个提词器，提词器上写着您已超时2分钟30秒，还有您已严重超时请结束谢谢。然而陈奕迅他并没有要停止演唱的迹象，超时了还在不停的唱啊唱。 嗯， 嗯，这和我们主持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嗯、 就是不管这个公益广告放 不放， 就广告的时候放还没放，反正我们 我们都要说、 说嗨了啊。当然这个也还不符合规定、 嗯、 确实应该是先放广告然后回来再给大家介绍我们更好的消息。 嗯，这一幕也是让很多的网友笑翻了，有人说陈奕迅不愧是歌神呀，唱首歌还要和提字器展开一场 battle。 呵，我们再来给大家说说来自河南的陈同学给我们发来消息说、 嗯、 最近在黄淮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女校长谭真啊，这位校长在致辞时说了一段话，让不少学生听得非常的感动、 嗯、 校长谭真说，在人生的漫漫长河中，人生是不易的，不要轻易给迟到几分钟的外卖小哥差评，也要勇敢扶起摔倒的老人，不管700分能不能上清华北大，也要做一个善良的学生。 嗯，我觉得没错、啊、我有的时候偷懒的话就想点外卖，然后看到外卖小哥、 嗯、 有一次看到一个外卖小哥，那么热的天，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快下来吧，我快到了、 嗯、 然后我到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到，但是我看到他从远处就跑过来， 对，很匆忙的样子、 对，然后脸上都是豆大的汗珠啊。 嗯， 嗯，确实不容易，尤其是现在高温天气啊、 嗯、 大家懒得出门就叫外卖啊， 对， 这个多给这个外卖小哥一点微笑吧。 对、 啊、 所以呢女校长的这段话也是得到了不少人的点赞，网友们都说女校长的发言虽然没有华丽的词汇也没有冗繁的套路，其实呢这才是来自校长最好的嘱咐。 嗯 嗯， 我们再给大家说说另外一个奇葩的这个消息啊、 嗯、 就是想必大家很多应该在朋友圈或者在微博上刷的时候都刷出来了。 嗯， 就是我们前几天上海市教委将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里的外婆改成了姥姥。 嗯，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嗯、 啊！ 上海市教委是认为说姥姥是普通话啊，外婆是方言，所以要进行修改、 嗯、 但是也有不少的网友说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呀，语言学家也认为外婆和姥姥都是通用语的范畴，两者都不是方言、 嗯、就是外婆的澎湖湾要改成姥姥的澎湖湾、 嗯，其实觉得挺奇怪的、 啊、就外婆菜外婆菜 要改成 姥姥家姥姥菜啊， 嗯， 就是这个叫做外婆的饺子改成姥姥的饺子。 嗯， 反正也挺有意思的、 嗯、 啊， 那就是外婆是南方那边比较说，然后姥姥是北方这边嘛， 没错啊。 嗯、 不过有消息透露说啊，目前上海市教委已经这个针对这件事情致歉了， 嗯， 并与作者沟通，将该文中的姥姥一词又恢复成了外婆一词，同时表示将依法保障作者的权益。 嗯，现在呢我们来进行一下本周周一的连线、 啊、 让我们这一期连线一下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观察员满全勇同学。 嗯， 全勇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嗯，跟我们说一说最近的传媒大学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吧。 最近传媒大学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因为到了考试季和毕业季吧。 嗯， 在考试季你就可以明显的发现大家的这个整体状态和以前都有很大的不同。 嗯， 以前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去图书馆人不是特别多， 对， 到了考试季大家就疯狂的涌入图书馆，变得这个人潮特别多。 嗯， 然后到的位置就非常的拥挤吧。其次还有就是也可以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都在各种分享自己的一些考试的一些焦虑，或者是一些求锦鲤啦，然后求高分啦，求及格等等。 嗯，重要的是群里有分享重点嘛，考试重点 啊。对对，会有那么一些热心的同学，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些考试的重点啦，或者是复习笔记啦等等。 嗯，还有呢， 挺暖心的。 嗯， 另外就是像，因为除了考试季，其实这个时候是各个大学的毕业季嘛。 嗯。 毕业季对于传媒大学来说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时间段。首先就是可以看到，在学校里面各个地方，每个学院到了毕业季这个时间，都会有各个学院的学生们、同学们的他们的毕业作品的展映或者是展示。 嗯。 一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然后各种去我们去看的话，其实也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其次还有就是走在校园里面很不同的氛围，就是和平常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毕业季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拍照的毕业生。 嗯， 大家都纷纷想在这个季节在学校里面留下自己最好的青春和年华的这样的一个定格吧。最后就是特别让人感觉到非常光鲜亮丽的，就是中传的毕业季就是一个红毯季。 嗯， 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各个学院都会有那种走红毯的活动，然后也会有网上直播，就你会看到中国传媒大学的各个学院的俊男靓女们，然后走上红毯，呈现自己在毕业这个时候的最好的一些风貌。 嗯， 其次还有像，可能在毕业季的时候，很多人不仅仅是邀请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或者自己的好朋友作为自己的那个走红毯的伴侣， 嗯， 很多人还会邀请自己的父母，很多同学会邀请自己的父母来到现场，和他们一起去度过这个重要的时刻。其中还有很多的父母和孩子可能都会非常感动的在这个时刻会哭等等，还是让人比较印象深刻的。我觉得这是最近发生在传媒大学的比较让人印象深刻又比较有意思、比较让人感动的一些事情。 嗯，好的，谢谢全勇，我们下次再见。嗯，谢 谢， 拜拜。 观众们， 嗯，哎呀，让我想起来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嗯， 啊，就是最经典的就是抛那个博士帽啊， 抛博士帽， 不是那个学士帽啊。 嗯， 抛学士帽。 嗯， 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能把学士帽抛的，哎，这个让大家觉得 潇洒洒脱， 潇洒洒脱， 嗯， 然后呢，拍出特别亮 飞扬 的 感觉，对吗？ 照片，对， 嗯， 现在想想也都是挺感动的。 嗯， 每年到这个时候，相信一届一届的我们的青年学子们，要告别校园，开始踏上真正残酷的社会。想想就开心， 想想就开心。 没错，我们这样吧，进一首歌啊， 嗯， 来缅怀一下我们的这个。这叫从什么 逝去的青春吗？ 对，终将逝去的青春啊。 嗯， 是来自叶培的白衣飘飘的年代。 那夜已不停有婴儿啼哭，微微之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被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雨季落变迁，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长大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哎哎哎， 着树叶清晰的脉搏，可偏偏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空灵，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深锁上了门，在无人相问。那夜雨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的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等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冬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说》的靠谱青年的环节，我们给大家来说说。就是最近要开始报 考 这个志愿了啊，这个高考生要开始报考志愿的时候呢，总是面临很多的困惑啊。有些比如说非法的一些教育机构声称这个他们可以帮忙这个给你移花接木啊，反正到最后就能 声称还能拿到证书 啊，能让你这个考上比二本的分数能看能上一本的学校啊，一本的分数能上重点本科的学校啊，重点本科的分重点本科的分数 能上清华北大是吗？ 能上清华北大的这个学校啊，反正就声称很厉害。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普及一些关于这个志愿报考志愿方面的一些这个叫做黑幕吧，啊， 一些 非法的一些事情吧， 对 啊，给大家这个揭露揭露，这个防止大家被骗吧。 对 啊， 往往是有的时候我的志愿还没填呢，就收到了大学的录取短信。 哎，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北京市教委的工作人员是说啊，现在有不少的民办非学历的高等教育机构是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段新建一个学校的网站，规避了教育部门的要求，违规招生。那么这些民办非学历的学校呢，相当于一个进修培训机构，是不能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的。那如果您在填报志愿的系统上没有填这个学校，却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的话，您可就要小心了，这可能是一所假的大学。 没错啊，这个那么这些学校是怎么移花接木的呢？欺骗考生的呢？比如说吧，你这个打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叫北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大学啊，然后呢你这个一点进去啊，结果就是发现一个这个虚假的网站，这个网站就感觉啊好像很牛的样子啊，其实它是一种民办的非学历的一种学校啊。 然后它是其实是呈现这样子的，它在官网上看的时候，用电脑看的时候，可以看到民办非学历的标注，但是如果通过手机看，它非学历的字样就被删掉了。也就是说，它通过这种方法来规避教育部门的检查，做一个文字游戏。 法律专家表示啊，移动的这个互联网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多了，甚至高于了这个传统的电脑 PC 的用户。因此啊，我们的行政主管监管部门啊，在监管这样的虚假网站的时候，不仅要在 PC 端啊，就是电脑端啊，去检测这个他这个网站是不是真真正正标上了非学历啊，而且要在手机弹出的这个这个网站里也要去监管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学历的标注字样。 之前我填那个录取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就收到一条短信说，恭喜您被宁夏伦敦学院录取了。这学院这确实听上去就挺假的， 这一看就是个骗子啊。我之前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家有一亲戚， 因为当时啊，就在我们那县城那个中学， 嗯， 这个当报考志愿开始的时候，很多学生要先去那个学校里看榜， 对， 看完榜以后出门的时候，就一排的桌子和椅子，都是各个号称是北京的学校的老师在那里、 招生， 你可以免费的进行咨询啊、这那一咨询，那这事儿就开始了啊。 然后可能就一直给您打电话， 啊、 报我们学校吧， 啊，报我们学校吧。其实这些学校呢，大部分都是非学历的， 对， 啊，民办的学校、 一定要去网站上查询一下，到底它是不是正规的大学， 没错，而且要问清楚啊。有些这个他招生的时候一看啊，一看这学生可能非常郁闷的走出校门，一看就没考好，估计三本都上不了啊、来我们学校，对，来我们学校试一试吧、啊，这个都在北京读书都一样啊、我们就在北大那个校门往东5公里、对吧，反正就是这样啊、我觉得还是大家擦亮双眼啊、有的时候难免这个是吧，会落入骗子的圈套里、 要相信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所以一定要进行一个查询、特别要小心啦。 没错啊、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我们青年广播还是会给大家免费送东西的、 是的， 明天也就是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的当天、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征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我们不光有砸金蛋抽大奖的活动呢，我们还要和您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美女主持人将化身蛋糕的制作师，带您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同时在982特别放映厅呢，也是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关于青春回忆的电影，在观影现场我们有更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活动的信息。 没错啊，这个明天就是真真正正的626，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台庆1周年了。也就是在明天早晨的8点，青年说呢将会举行我们的特别版的台庆1周年的这个一开始的节目了啊、我们叫做这个青春一下啊，我们的小主题叫做、我们会邀请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丽坤，还有这个 李阳 威、 张默 啊、这三位主持人做客我们青年说的广播直播间里，和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融媒体方面的事儿。有几个小彩蛋啊，让大家期待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一定要关注。 比如说，让李阳威在我们的青年广播里播北京新闻是一种什么样子，或者说让张默这位主持人在我们的青年广播里主持红绿灯又是怎么样子，或者让丽坤在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里啊，就这么大直播间里啊，给大家看一下这全图，这么大的直播间里怎么去主 持跨 界歌 王呢？是既有新闻又有综艺类的节目。 对啊、大家期待一下我们明天早晨8点开始的青年说的特别版节目吧、相信大家会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啊、这个一定要锁定明天早晨的8点的青年说。好了， 对，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吧。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家长有哪些让人难以 理解的 神 逻 辑啊。 看到一个网友发来互动说，跟妈妈小时候跟妈妈说，妈我腰疼，妈妈就说小孩子哪有腰啊。好像蛮有共鸣的，因为我也是这样，我小时候跟我妈说，哎呀我腰好痛，然后我妈妈就说你哪有腰呢，然后我妈妈说有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就这样、他别了一把镰刀在腰上、然后他就跟爷爷说，爷爷我的镰刀不在了，然后爷爷就说、这不别在你腰上的吗、然后就说哎我还是有腰的呀，为什么要说我没有腰。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位网友啊，他叫这个晴天啊、在这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说，我六姨啊，你看有六个姨还不挺厉害啊， 是 六姨啊、这个说啊，有一回呢，这个想让我来帮他看一看一个进口药的英文说明书，上面写了什么，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不懂啊，然后六姨就说，你这书白读了是吗？你还是大学生啊、连个英文说明书就读不懂吗？心仪你能读得懂吗？ 我还真读不懂。 我也读不懂啊。 我之前是有同学在国外留学，然后给他妈妈带了一些外国的化妆品， 嗯， 然后他妈妈就说你给我看看这里面都有哪些成分呀， 嗯， 然后我那同学就说了我看不懂，然后他妈妈说哎呀我这钱都给你白花了，你还在国外念书你都读不懂，嗯，你想想人家国外念书都读不懂的，哎，我们这就更读不懂了吗？ 是啊，哎，你看还有这条，我觉得这条特别有意思， 嗯， 啊，这个是妈你怎么又偷看我的手机， 嗯， 啊，这个妈妈立马回应说看个手机怎么了，你还是我生的呢不行吗，看你个手机不行吗， 嗯， 遇到这样的妈 是不是有体会， 对，其实遇到这样的妈有的时候小的时候经常跟妈闹， 嗯， 跟妈妈闹， 嗯， 就哭，现在都已经适应 了吵架， 你现在已经适应了， 嗯， 觉得妈妈 看就看吧， 对，觉得妈说的都是对的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嗯， 啊，毕竟年纪大了啊， 嗯， 这个今天的我们的互动的话题是父母有哪些神逻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乖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我们的花椒 APP 982青年说的房间里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同时我现在也是看到一个叫繁花的网友啊在982青年说的花椒号上跟我们互动，他说，我努力工作，听歌阅读，旅行玩乐，学习了各种技能，并且经济独立了，我是觉得生活特别的充实美好， 嗯， 但是在父母还有亲戚的眼里呢，就说你不过是个还没结婚的大龄青年嘛， 嗯，这一句话这补的呀， 太扎心了， 太扎心了啊， 嗯，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青年说第一个板块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和广告以后， 嗯， 继续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5级本科二班团支部的同学们，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学校还有他们班发生的有趣的事儿， 嗯，欢迎他们，我们进一小段广告， 嗯， 花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地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脸庞。

共青团成员啊，一起来进行聊天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这档节目。如果大家还在看节目的话啊，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情况，并且呢可以给我们发来互动。 没错啊，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由团市委推荐的北京市的我们的优秀的共青团组织或者北京市优秀的共青团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5级本科二班团支部的王一旺同学，还有罗天林同学，欢迎 啊，让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声音大一点。 好，大家好。 吓我一跳，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嘉宾用哑语说，亏了我们那个有视频直播， 对，有点害羞。 啊、左边的是，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2015级本科生王一旺。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国关的2015级本科生罗天灵。 哎，你看“国关”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好像， 好像很高大上哎。 对哈，对，很高大上啊。 对， 我先请这个。刚才这个说这个国关的这个 罗天林同学， 罗天林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际关系学院，本科分数线都多少？ 正好大家马上填报志愿了。 至于就是说国关学院， 先来说说这个国际关系学院吧。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其实对于国关的介绍的话，我就是在学院里面就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视野和特色，就是在这么一个小的学院里面，你会接触到很多很多国家的人和同学，然后呢，它就像一个小的联合国一样，就是你在这个院系里面，不管说是从你的学习，还是说你的一些。社团工作，还有学生活动这几个方面，都能体会到，就是一种仿佛自己置身在一个就是微缩版的世界里面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这是国关对我来说的最大的一个印象和感受。然后至于国关这个专业的话，我觉得，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因为主要比如说对于文科生来说，可能说还是。只有可能说历史啊政治这样的学科，可能进入大学之后就会有一个相对更专业更就是区分更明显的一个具体的学科，就比如说这个国际政治，可能对于很多高中生来说，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可能不了解这个，或者说一般来说听到这个专业可能主要就是说，哎，我去做个出租，听到司机师傅在聊，哎，最近哪个国家又发生什么事情，哎，我们中国又怎么怎么样，可能大多数情况都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就是了解跟国政这一方面有关的一些事情。 对， 但实际上进入大学之后呢，会发现其实这门专业和这门学科它确实有就是说它自己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国际化吧，就是因为 是有很多外国人吗？ 对， 就是说留学生 各国的都有，是不是？ 应该是范围很多，范围很广。 好，那你们上课的话是跟他们一起上，就是 对，就一起上课， 所有的同学都一块上。 都有哪些课呢？就专业方面的，除了什么高数啊，英语之外， 我们是北大为数不多的本科阶段 不用学数学是吗？ 对， 不用必修高数。 好幸运啊！那你们还有哪一些专业课呢？ 就。其实我们学院的专业课严格来说会分为就是必修和选修这两个大的类别，像必修的课的话就是一些跟国际政治相关的一些理论的介绍，主要是针对在本科阶段，可能就是一些入门的一些理论和一些打基础的东西，就比如说国际政治概论，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对自己国家还有一些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的一些简单介绍和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些介绍。选修课程的话可能就会根据同学们的兴趣去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划分，就比如说我这学期选了一门叫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的课程。 英国、 对，因为本人可能都因为对于英剧的喜爱，还有一些可能说想去英国旅游啊这方面的原因，可能说在这一块对这门课程就有更大的兴趣，就是选修它。 那遗忘呢？ 嗯， 你有选修一些比较喜欢的课吗？ 因为国关的课实际上是在大一的时候是重基础，所以说是更多是历史课或政治课。就比如说刚才千林所说的国际政治概论，然后实际上还有就是比如说国际关系史，然后还有中华人民国对外关系史。然后到大二的就是高年级的话，会实际上会有一种区域研究或者就是国别研究。 嗯， 就比如说他刚才所选的那个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的话，是英国就是一个国别研究类的。 嗯， 然后我自己的话是有修过美国的，然后也有修过东南亚，反正就是世界上各地区或一些比较国别就是比较特殊的国别的话，我们都会有研，就是到大二开始就会有研究，就是开始选修这个课。 那这个国际关系学院是有多少个专业，还是就一个专业？ 在本科的时候是一开始是三个，然后今年是新设了一个四个， 嗯， 然后分别是国际政治， 嗯， 然后国际政治经济， 嗯， 然后外交学，然后以及今年新设的是一个国际组织，因为是想要响应这整个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对外就是一个全球治理这一方面的需求，然后所以说是北大国关是在全国然后率先开设了这个课程， 嗯，也是走在前列了，嗯， 对吧？ 嗯，那你们这个感觉其实真的还是挺高大上的，不仅听上去高大上，确实也高大上。哎，那你们在学完，你们现在已经大三了嘛，马上就大四了， 嗯， 可能有些同学是会选择就业的，那如果就业的话一般方向是哪些呢？ 嗯，国关的话其实它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就拿我们副院长他就开过一个玩笑， 嗯， 就是我们学教的是国关的，但国关出来很多人却去了金融口 啊，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国关对整个一个人的一个全面的这样的锻炼一样培养，就是国关既可以教你一些专业上的知识，但是在专业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北大依托北大的整个比如说双学位的资源，然后以及一些社会实践上的资源，然后全面的发展你个人的才能，所以说国关有一部分是会选择金融口来就业，但比较专业对口的就比如说去外交部，然后商务部、中联部这些部委进行就业工作。 嗯，有没有同学选择出国的呢？ 出国其实挺 多的。 本科的话大概有1/3的同学会选择出国深造，就是读研，然后会有一些同学选择保研，继续保研咱们院， 嗯， 然后也有一些保研到国关的就是北大的其他院系，然后选择其他院系来就是继续读书， 嗯， 读研， 嗯。说来说去，然后我们现在都很好奇的就是，那这个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呢？一般是不是要考到，比如说我是这个区的状元或者这个市的状元，我才能够上这个专业？ 其实因为各地的不一样，虽然是我本身是海南人，所以说我是海南，我也参加了北大的海南招生组、 嗯， 然后在我们那边是大概第七名，因为我是第七名进入的， 嗯，海南省的第七名， 对，我是海南文科， 嗯， 然后就是 天 林是江西的， 我是江西的， 不太一样， 然后像在我们省的话，一般如果说要进国关这个专业，可能说排名的话要在前十以内，然后 全省还是 全 市？ 全省。然后因为北大在江西省的统招，其实名额也就是10多个、 嗯， 也不算很多， 嗯。 然后你在这个总体的这个排名之中，如果说你靠前的一些排名的专业，如果说就是有其他同学已经选的话，然后你就之后再继续往后排，然后在国关啊、历史这些专业里面再进行挑选。 对，我也特别有体会，毕竟我之前也参加过高考嘛。啊，我之前我们班的同学，因为我们学校我是南京的，南京那边的学校呢，就是一般普通的学校一般就考一两个，清华北大的特别多，所以我一直对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有一种崇拜的感觉。今天见到两位也是心生这个崇拜感。刚刚大家也是说到，就是北大会给你们提供许多的机会，也是有很多的资源锻炼你们各方面的实践的能力。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你们在学校中都参加过哪些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活动，或者你们作为这个15级本科2班的这个团支部又组织过哪些活动，跟大家稍微的说一说，多说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故事。 其实就是当时我在就是 去申报这些的时候，我是回顾啊，我当时这一年来自己作为团支书，然后跟大家一起办的一些活动，然后实际上回一想过来的话，实际上就是像刚才天林说的，我们活动的最大一个特色实际上就是国际化这一块，然后说的比较有一个我印象是很深刻的是关于我个人一个故事，就是我是在2017年的暑假，就是2017年8月份，然后参加了一个中日2017年中日大学生交流，然后当时是就是有来自日本的很多的同学来北大这边进行交流，然后我呢是作为志愿者之一，就是跟他们一起就相当于陪同，然后跟他们一起聊天，然后就是在这种聊天过程中，我就感觉是是北大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然后在这样的机会之上呢，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结识各国的朋友，然后这样子来让你自己的视野进行一个拓宽。然后所以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这一块，然后也因为参加这个活动是有幸受到了之前的国务院副总理然后接见， 哇、wow. 所以说我是觉得就北大的这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是真的就是我挺感激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这样子一个参与、然后所以我们国关的本身的团支部的活动也就尽量的往这方面，就是想说通过因为北大也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然后所以说想的是更多的发挥自己院系的特色，就是我们国关有一个口号叫做爱国观天下，就是看他的断句有很有意思，就是爱国观天下，然后也可以是爱国观天下， 一语双关，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是我觉得国关的这个基于的我这个平台，然后让我们整个团支部的活动就更多体现到这种国际化的特色，然后还有另一个活动我就想到是那个我们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举办的是一个就是中国与联合国，然后我们是当时邀请到了联合国的前副，说咱们来自咱们中国的前副秘书长，然后是陈坚大使，然后来我们院进行一个讲座，然后当时讲座的话的确就是跟我们讲了很多联合国的故事，然后既让北大的就我们国关的学子了解到联合国，然后也有一些有可能有志于说以后去联合国工作的，然后所以说我个人就觉得整个北大这种国际化是给我们支部提供了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进行活动的开展。 那天林呢，天林的话也是团支部的一份子嘛，你可以说说你印象深刻的活动。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活动呢，是我在去年寒假的时候，就是跟着我们学院的那个寒假实践队去巴厘岛做了一个那个寒假义工实践。 巴厘岛。 对对。当时也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实践团队的整个这个招募过程中，也是说，因为毕竟是国关学院在就是组建这样一支实践队伍，然后肯定也要体现出国关学院的特色，然后所以最后在这个队伍最终成型的时候，它也是就是说涵盖了可能四五个国家吧，中国、韩国、南非还有日本，这些国家的同学，然后我们组成一个十多人的队伍，然后一起去巴厘岛，在那个巴厘岛那边待了7天的时间，就是去当地的一些孤儿院，还有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去给他们做那种支教和就是去陪他们玩吧，这种一些活动。 在孤儿院的话是巴厘岛当地的一些小朋友们吗？ 对对对。 嗯， 其实当时我们去之前以为说是就是可能说是很传统印象的孤儿院，但是其实去那儿之后，他们其实很多孩子其实是属于那种可能说他们自己就是其实也有父母，但是可能是说因为在那边有一个这样一个比较就是孩子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场合，他们其实也愿意去那边一起去玩。对，也是到那个之后才知道说有这样的情况。对， 到最后离开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舍不得他们？ 就是我们当时我记得最后一天我们就是走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去之前没有觉得说这7天就是感觉会带给他们太多的东西，因为毕竟时间太短了嘛，我们也是说尽我们的力量说能够在这7天内给他们带去一些可能说一些新的视角，或者说一些新的一些认知，那就起码来说也就不虚此行了吧。但是实际上到最后一天我们走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是从一方面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说这次实践确实没有白费，就是比自己想象中可能说那种效果要好很多，一方面是可能我们可能也自己深化了自己对于这样一个义工实践也好，或者说对一个特殊群体这样的认知也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可能说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一个团体，其实他们之间就是有感激，但更多的可能也是一种像友情这样的东西。 嗯、 所以最后一天其实我们走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我，因为我当时记得就是最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我们当时坐了车准备离开他们那孤儿院，然后他们那边很多小孩子就一直跟在我们车后面就跑，因为 啊、哦、特别舍不得你们。 对，之前我们每天走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然后但是呢我们会跟他说就是第二天我们还会来嘛，就是每天去给他们教一些知识啊，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这样的，但最后一天走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就是不好，就是那种明确跟他们说我们之后还会再 来 或者怎么样、 嗯、 对，因为怕他们人太小，或者说会直接会特别伤心，他们会特别伤心那种。 对， 所以最后走的时候其实心情还是很复杂的。 嗯， 对， 我有点好奇，那你们是给他们说一些什么、嗯、上什么课吗？还是 当然有很挺多形式的、 嗯、 就比如说可能上课的话就是跟教他们一些可能中国的一些知识、 啊、 或者说一些简单的一些拼音还有一些日常用语、 嗯、 然后的话还会给他们就是去教一些基本的一些英语，或者说我们团队里面有其他的国家的同学、 嗯、 他们会教他们一些他们的国家的语言。第二个的话就是会跟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孤儿院里面去踢球或者说打篮球这样的、 嗯、 有一些那种运动。 嗯， 对， 你觉得在这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就是回来之后就是当时特别有感触，然后在那天晚上就是凌晨到回到北京的时候写了很长一段文字在朋友圈里面，就是有点那种感伤吧，但是确实也因为确实感触很深。最大的收获的话就是我去之前以为可能说这是一次去刷那种体验的一次活动、 嗯、 可能说只是为了哎，我去了这个地方实践，可能说有点公益性质，但去完之后就是整个这个活动下来确确实实我觉得不仅是我吧，包括我们那个团队里面其他同学，确实就是在这一个过程中确实是有那种付出了就是真心，然后也有真情，然后跟他们之间有感觉有一种互动的这样一种感觉。 嗯， 然后就觉得说其实这种实践不单单说是一种活动形式，其实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种成长。 对，其实我们去了之后一开始可能真的是觉得我们就是去过个过场，然后走个形式这样，没想到其实在这过程中人和人都是会产生感情的，孩子们也是对你们都产生了一些依赖，对吗？ 对、 嗯、 我现在还跟其中有一两个孩子有联系 啊。他们那边的孩子的话平常特别喜欢干嘛呢？是都是做游戏、 嗯、 或者还是 我印象中他们最喜欢的是踢足球 啊、哦、踢足球， 就是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 嗯、 然后有那种小型的足球场，然后他们就是只要不是说上课的时间、 嗯、 或者说他们有自己的时间就跑到那边去踢足球， 嗯， 就他们就特别的欢脱。 嗯，这边我们来问一下遗忘啊，遗忘的话也是团支部的书记、 嗯、 然后呢那你也是办过很多的活动，对，我们想象一下办这么多活动应该是会碰到一些困难，或者其中应该有一些困惑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些。嗯， 其实对我来说去办这些比较就是如果有可能有一些大型的活动、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前期的筹备。 嗯， 然后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在办这个中国与联合国的讲座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筹备的东西会很复杂很多的，然后时间紧任务重，所以说是当时我们是有几个小就是有我们小伙伴，然后一起在我们国关的一个学生的活动的一个场地，然后真的是连续刷了好几天的夜，然后把这些策划赶出来，然后一些以及文字性的宣传稿，然后以及比如说邀请嘉宾的邀请函，所以说就是我觉得累的话就是实际上是因为整个过程的筹备比较累对我们来说，然后但是在过程执行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累的时候，然后在执行后突然发现啊，因为我们前期的这些比较就是几乎是近乎严苛这种抠细节、 嗯、 然后所以说最后才能让整个活动很圆满很完满的这样子进行下来、 嗯、 然后就当那时候就成就感就比较多，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唯一一个困就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在前期筹备这一块、 嗯、 需要先花很多的功夫跟心思。 说一个具体的活动吧。 其实就像我刚才就那个中国与联合国这个嘛、 嗯、 然后就当时我们是要刷我们的策划，然后策划里面就是有议程，然后议程的话也不一定是就是我们有可能是自己写了 第一出版的议程，然后突然发现有可能是不是还要再考虑到哪个环节需要比较就是老师啊这一块，考虑到老师的参与这一块，然后所以说一共那天晚上我们几乎改了大概有十版左右，就是 一个晚上改了十多版， 就是连续就是连续几天的、 连续几个晚上， 对对对，这种刷页，然后就、因为第二天有可能有新的情况说哎不对劲，然后这策划，然后所以说是在策划过程中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在这块。 嗯，那天灵的话一般在这个团支部的活动中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就是在团支部的活动这一块，因为其实我也就怎么说呢，其实像刚刚遗忘他讲到的很多活动，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我跟他一块完成，还有我跟就是我们院的其他一些可能做团学工作的一些同学，所以其实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一方面确实在这个活动筹备这个过程中，确实是我们在准备这个阶段就是想的越多，准备的越细，可能在活动的举办过程中的时候会出现的问题越少，这样的话就可能整体上这个活动会出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对， 也就是活动应该是全班同学都会出心出力，对不对？ 就我们也会尽量让大家一起来 参与 点子，然后参与进来。 也是前段时间我也是看到你们的北大周年， 对， 120周年，对吗？ 百年校庆。 对，说一说关于这个北大周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吧。 其实百年校庆的确就是因为120周年双甲子的话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院的更多是比如说是我们会迎接一些校就我们院友 老校友， 对对，院友校友进来然后我个人印象深刻就是有一当时我们院的有一个老校友，就真的就他挺年长，因为我们院是其实上50年代就已经建系了，然后只是在后面转院的时候我才转成国际关系学院，之前是叫国际政治系，然后所以说当时有一个老院友就他就是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就感觉说我们这样一个120周年，然后但是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院友们校友们他们也一样，同样的因为这个时间点，然后所有全国各地的然后北大人都聚集在就北大这个园子里面，然后当时我挺感动，就是一个北大这种吸引力跟凝聚力在，然后 就是一种传承。 对对对， 我记得我有印象，我去报道那个清华的百年校庆，然后报道完了以后中午特别饿，就在清华大学的旁边找一小饭馆吃饭，突然发现就是每一个小饭馆都爆满，都是就是有些都是白发苍苍的七八个人围在一块儿喝啤酒，然后那种场面就感觉所有的老校友都回来了，然后大家就是即兴的在学校的周边找一个小饭馆，就可能这就是一个班里的同学， 对， 然后这可能是哪一个级的哪一班的同学，就是感觉所有的小饭馆里面全都是洋溢着学术的气息。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和歌曲，然后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两位学生聊一聊关于团学组织啊，关于共青团的理解啊，甚至后面我们还要给大家问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新时代新青年。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好吗？ 一会儿见。 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夜深人静，那是爱情。

大家 好， 非常沉闷的。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伊旺啊，伊旺，你平时的时候这个性格就这样吗？ 其实我感觉我比较开朗吧， 比较开朗啊。那你天灵和你比，你觉得你开朗还是天灵开朗？ 我觉得我比他开朗， 是吧？ 他比较严谨，你看他今天穿的就很正经，然后我就比较 随意，很活泼， 对对。反正就是你们两个，我觉得互相搭配起来，肯定在团组织当中工作应该挺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伊旺和天灵，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是党员？不是， 我们正在入党， 正在入党。 对 啊，那你们一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接触了共青团，或者觉得自己是已经是团员了？初中。 对对对，我的初中是属于我们学校第一波入团的。 哦，那很厉害了，好像还发套衣服，我记得还是发个什么团徽。 对对，发徽团徽。 对，发的第一波的都有，第二波的我记得都没有了。 第二波也有吧？ 第二波也有吗？ 也有了，那个团徽是肯定都有的。 反正我小的时候，那个入少先队员第一批的时候是免费发一个红领巾，第二批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还会发一套衣服。 嗯，那实在 可能是奖励优秀的第一批，可能是。对吧？啊，那比如说从你们的角度来讲，你们班的这个共青团就是团组织，你觉得和其他班的团组织或者和其他学院的团组织相比的话，你觉得是走在了前列还是掉了队啊？ 肯定就是走在前列。 为什么？ 因为那个实际上我们团支部的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要体现我们院的特色。 嗯，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活动的时候也会稍微往就是国际化这一方面靠拢。然后所以说我们是想要，就主要是想要体现我们爱国观天下这样的特色。 没错。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就是立足于我们的特色的一个建设，以及品牌活动一个建设。 嗯， 所以说很多都是有国际化的一些。 国际化岂不是要经常出国啊？ 可以走出去， 也可以走进来 。基本上都是请一些这个优秀的青年学子啊， 嗯， 这个海外的是不是？进行交流吗？ 有进行交流，就有一些是属于那种从事诶这样子这个外事工作的一些，有可能是我们的前辈，然后给我们进就来我们学校，然后又来我们学院， 比如说哪个原来的大使馆的大使。 对对对，我们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是走出去的话，有我们的使馆参访活动， 使馆参访， 然后引进来的话，也有就是我们外交零距离活动。 哇，那我觉得这特别好，你看这个有的时候那个参观大使馆里面应该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啊。 是是是， 对吧？你们都参加过哪些，进去过哪些大使馆？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墨西哥，因为墨西哥我记得他们有亡灵节 啊， 然后当时他们亡灵节是， 说到墨西哥，我们先来聊聊球吧。这个墨西哥好像是又把德国给不是把那个德国给赢了，是吧？ 德国不是前两天赢的吗？ 对，1-0是赢了， 失败嘛，当时 就一开始第一局1-0， 第二局呢？ 第二局好像也是墨西哥赢了，但不是踢的是不是跟德国踢了？ 对，是小组的另外一个队。 所以说你在大使馆里能看到墨西哥的足球文化吗？ 当时 只看到墨西哥鸡肉卷了。 当时去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不是世界杯那种氛围，所以说 可能主要跟当时那个亡灵节那个节日气氛有关。 对对对 啊，你进去以后，比如说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里面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一间办公室吗？ 没，就里面的就内容还挺丰富，就是里面场馆的设置，就比如我刚刚说，我记得一进去就会有他们国旗， 嗯， 然后以及在使馆的内部就有他们小国旗、大小国旗都有人来布置他们使馆。然后当时我进去到那个他们的一个活动中心的时候，因为我们为我们介绍的是亡灵节，所以说既有亡灵节的一些美食， 嗯， 然后又有一个亡灵节，他们是有一个展台，就是相当于是就有可能我们中国的话就一个祭台这样子，但它是就把那种展台弄得丰富多彩。实际上如果说看过那个Coco 那部电影，就是那部电影里面所展示的就是墨西哥亡灵节的文化 啊。除了这个去了墨西哥大使馆以外，还去了哪些？ 我印象深刻是墨西哥。你有去过？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法国大使馆。 法国啊， 对， 法国踢的也不错啊。 夺冠大热嘛， 都是可能说 法国昨天好像踢了一个5-0还是5-1？ 哦，那不是，法国是之前天的1-0。 法国昨天没有比了， 啊、法国1-0。 你是伪球迷 啊？我是伪球迷。 昨天是之前是英格兰6-1 啊，对，英格兰 快乐足球。 对 啊，我们继续回到法国。天灵，你说啊，在法国大使馆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印象深刻的就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去年的大概这个可能5月份吧，可能当时赶着快520、521那几个日子去，然后当时那边整体的一个氛围可能是浪漫的那种情节比较的重，因为可能本来法国其实它也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浪漫的一个代名词。 可是比如说520、521应该是中国的那个国语上我爱你的翻译。 对， 法国它 不就是 跟着中国入乡随俗了是吗？法国大使馆 就是我们当时是大概在那个5月上旬，可能靠前第一个周去的，然后当时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大使馆，可能说他多少就是也会去了解一些可能在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所以可能他们的使馆工作人员可能在这方面会下一些心思。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有他们法国的一些很典型的一些文化展品啊，或者说是一些各种各样的那种民族装饰，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可能说体现中国特色的一些类似于浪漫呀，或者说是表达爱情这样类似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面。对， 你在那里面都看到了什么景象呢？是不是也是一间办公室？ 不是，就是当时去法国大使馆的时候，我们是在那个使馆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就是去走他整个的这样一个 参观的 小型 的， 对，它相当于是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展览会场一样。他们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前期沟通中就会跟他们说我们大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预期，这样的话可能他们那边也会给我们反馈一个大概的一个场地的安排，所以我们其实去之前已经对大概的情况有一个了解，所以去之后呢，其实基本上是按照之前那个一个策划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去把整个这个工作的筹备上的东西去实体化去落实。 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小的疑问啊，就可能比如说在社会或者在政府啊，包括公司的一些团组织，可能他们在组织团员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费力，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一些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啊，这个有谈女朋友谈男朋友的，有结婚生孩子的，有工作以后这个有其他业余活动的，可能他们在组织这个共青团团组织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参与度并不是那么的广或者大，但是在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像这样的学院里面，你们在组织这些活动的时候，团员们是不是都非常的积极呢？ 我们院士团挺积极的，因为实际上在弄活动的时候，我们的主管，我们团学的老师也就一直强调的是，我们不在乎活动多，而是活动精，然后所以活动精的话就是需要是增强我们活动的吸引力，然后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活就是我们工作思路里面有一个也是说是要做青年成长的服务者，然后服务者的话呢，既然肯定就是关切到同学们的一些发展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有可能有些同学他们职业上发展想要说实习啊，然后想要就业啊，那我们可以请一些我们院的院友，比如说去到一些外交部，然后这样子的一些部委的工作的院友们，然后回来我们院，然后给我们同学进行讲座，就是解决，其实我个人认为解决这个参与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提升活动的吸引力。 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的接地气儿啊，就是做青年学生的服务者啊，这个理念我觉得应该可以贯穿在整个大学里面团学组织里面啊。我想问一下天灵还有以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所有的做客直播间的青年朋友里都会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新时代 新青年 的理解。先让天灵来说吧。 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说对于新时代新青年这个定义的理解，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应该是 去把握好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在这样在大学也好，或者说是将来以后的一个职业发展也好的一个定位，就是说可能说在大学期间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想清楚自己可能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一方面在校园生活的时候你很迷茫，你可能这几年的时光就这样虚度了，你也就是没有可能说没有说学到什么东西，另外一方面也不会至于说将来毕业了面临一个择业和自己发展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茫然无措。对，我觉得首先这个就是明确自己好自己的一个这样的定位，我觉得是对于可能现在来说新青年需要就是去重视的一点。 嗯， 对。 还有别的吗？除了这一点之外， 天林，你对你自己比如说未来的规划里有没有这个关于新时代新青年的理解？ 对我自己的规划， 嗯， 新青年，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就是在就是掌握知识这样的同时能够去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和一些业务能力。 嗯， 可能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 德智体全面发展。 遗忘呢？ 其实我对新时代新青年的理解的话，可以结合到我们院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目标。 嗯， 因为我们院的就是爱国观天下，然后爱国观天下的时候是实际上可以延展出两个，一个是要有中国的情怀，就是家国情怀，然后另一个是要有一个国际的视野，就全球的一个视野，所以说是一种要有一种中国情怀跟全球的视野。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新青年新时代，然后新时代的话肯定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下，以及我们习家大也说啊，要开展这种咱们新型大国外交，然后而且又要有一些全球治理，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全球视野是必须的，但是在全球视野要走出去的时候，同时还要立足于国内，所以说还是要有对国内的一些发展一个关怀关切，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个咱们有一个家国情怀这样一说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可以归结为两点，一个就是全球视野跟家国情怀。对， 我觉得这个遗忘想的这两点是听到的青年广播的嘉宾里面就是最符合北大气质的。 格局很大。 最符合北大气质的。我前段时间还去了一趟北京大学的广播台，因为我们经常和那个高校的广播进行合作。我发现其实北京大学的学生的精神面貌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家国情怀。就是他其实是融入到了整个学生的这种学习啊规划和生活当中。他是一种忧国忧民的那种态度，是在整个的学习当中和生活当中都是有的，包括关心世界杯。 又到世界杯了。 咱们又聊回到世界杯了。你们这个在学校里也看吧，组织世界杯，组织这个观看世界杯吗？ 组织的话，我记得是我们学校的医学部，然后有一个食堂，它通就是 就通宵，就是 对，可以让同学们通宵看， 就放给同学们了。这个食堂 就挺体现北大这种自由开放，然后就随便让你们看球。 那食堂的屋顶不得岂不是掀翻天了？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也正在期末季，然后所以说只能是比如说考完某一门试啊，然后当天晚上想要放松一下，就看一看球。 伊旺和天灵有没有一些未来对于自己这个组织啊，对于自己班级的团活动的一些未来的规划或者想法呢？ 实际上我现在因为我们现在都大三了， 嗯， 然后大三的话是面临着很重要一个选择的一个节点，然后就有可能有些人想要出国，然后可能有人想要去读研保研这样子，所以说我之后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规划或思路，还有更多就是想还是回归到这个同学们最紧迫这个切身的需求，就是有可能是跟就业有关，然后或者说跟保研有关，比如说可以组织一些学长学姐给我们讲一讲我们保研经验，然后就业的话可以去上有一些实习的一些单位啊，或者 对这个特别管用，真的。就有的时候你看再多书，道听途说再多，还不如师姐一句话， 还不如听听别人的切身的经历。 对，就想要通过同学们的这个发展的需求上入手吧。 天灵呢，你有什么对团组织的想法呢？ 我就是觉得说，就是刚除了说像以往他说的是，就可能对于工作上要怎么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想法。嗯、我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俩也大三了，包括我们同一级的很多，可能说在以前就是参加团学工作的这样的同学，因为也大三要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所以可能在我们就是大三以后、大四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那以后的。我们之后的同学他们怎么去把这个团学工作做好，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可能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去分享给他们，让他们把以后的国关团学的一些工作去做得更好、嗯、我觉得这是就是确实也是可以去考虑的一个方向。 嗯，这是一种继承然后一种发扬， 对， 是特别好啊，就像北京大学的这个百年的这个一甲子的校庆一样，两甲子的校庆， 两甲子校庆 啊，两甲子的校庆。刚才这个我注意到了这个天罗的 天宁的 一个这个一个小表情，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也大三了，就哎呀，就感觉一种悲凉的气息就是扑面而来， 压力挺大的， 可能是因为最近考试周。 对，然后你看你。这段时间也毕业季啊，又送走了一波的这个叫做学长学姐们啊，他们应该在校园里折腾了不轻哈、啊、最近 走到哪都是拍毕业照， 对，走到哪都要拍毕业照啊，对于你们来说无形中也是一种压力，嗯， 也是一种期待，明年照我们了，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也拍了， 可以，你可以拍照，然后这个疯狂一把了是吗，就感觉啊我也大三了这种感觉。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顺，把北大的这种家国情怀啊，这种对团组织的这种热爱啊，带到更远的地方，带到更高的地方，好吗？谢谢你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早晨的八点是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台庆特别节目。那么在明天早晨八点，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厉坤，还有李扬威、张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6月26号青年广播的台庆一周年的生日。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再见， 拜拜。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大了吗？第一的等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了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这个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一起出发吧， 天气晴朗，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 出发吧， 听起来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啦，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准备放心飞，最新鲜在等着我们发现，规划每个路线，探索每个细节，小小世界的视野也变得更开阔了， 一起出发吧， 听起来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啦，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